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6集。巨鳄找的确实是大佬。成火发的几个代码跟定位都很全，主要是查几个定位跟背后背景资料。秦冉输入地址之后，立马就锁定了一个区域。这个区域是在边境，有一点点眼熟。秦冉在数字编码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，数据库系统何其庞大，但他一眼看过去，大概就能看出相似点。秦冉按在键盘上的手顿了顿，不过还是继续查了下去。噼里啪啦的，一堆代码敲完，秦冉看着引擎上的这堆代码，稍微看了一眼，然后伸出右手一根手指，按下了 Enter 键。系统数据变化繁杂，一串串零跟一在跳跃，屏幕上的数字明明灭灭地翻滚着。绿色的进度条页面还在 20%， 时间还有3分钟。秦冉手撑着桌子，去桌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也没有继续坐在椅子上，就靠着椅子，一边慢悠悠地喝水，一边看着电脑页面。3分钟后，繁杂的编码消失，进度条100%。几番跳动之后，一行行数据出现了，黑底白字。然而，中间的一个 IP 地址异常显眼，熟悉的192打头，熟悉的域名。秦冉咳了一声，转手缓缓地把玻璃杯磕在桌子上，重新运行了引擎。又3分钟后，熟悉的域名。秦冉微微仰了头，手搁在脑门上，好半晌之后有点服气。靠。 M 州这边，成火大马金刀地坐在电脑边的椅子上，他捏着一根烟直接点上，眉眼挺嚣张的。 成土，我跟你说，不出半个小时，大嫂一定能解决这个麻烦。 成土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接过手下递过来的文件，抽空看了成火一眼。 你对秦小姐很自信？ 他是金木水火土之中唯一没有见过秦冉的，五行群里他们四个人在讨论秦小姐的时候，他只能暗暗地窥屏。虽然刚刚在损成虎，但成虎的黑客技术有多强，成土是知道的。毕竟中学的时候历史成绩不好，就能黑入教学系统改成绩骗他自己的事儿，成土也没有少做。能进入黑客联盟的，还能跟其会长那么熟，成虎的电脑技术自然不弱，所以成土才千里迢迢地找了成虎过来。 当然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他的电脑技术急得上我们会长。 成虎吐出一道烟圈，自信又张扬。他不是那么没有分寸、胡说八道的人。成土也略微地放下了心。半个小时过后，成火说的半个小时就能有结果的秦冉消息没有传过来。成土看了成火一眼，成火尴尬地咳了一声。成火想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他们再等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还是没有动静。成土把文件递给了手下，一双琥珀色的眼睛看向成火。这跟成火预料的不太一样啊。他立马坐直身体，拿出手机又给秦冉拨了一个国际电话。电话接通，成火就噼里啪啦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你查出来没有？ 秦冉这边已经关了电脑，把电脑装进了背包，面不改色地开口。 没有。 啊？ 成火一愣，又抓抓脑袋，不敢置信。 怎么可能？你们俩技术应该相当，怎么可能查不出啊？ 没有。 秦冉唰的一声将背包拉链拉上，直接打断成虎，声音微微拔高。 我说查不到。 我知道了， 您没有查到就没有查到。 陈火吓得一跳，连忙回答。 那您忙。 秦冉啪的一声直接挂断电话，又急又躁。陈火有些懵逼的看着电话已结束的字眼，呆呆的坐在椅子上。 可能的事情可能查不到啊。 程土也坐直了身体，眉头微拧，他嘴里咬着烟思考了一会儿，才问道， 你确定他能查得到？ 废话，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入庄严系统。 程火没好气地看程土一眼，思索了好半晌，犹疑着开口， 两个人技术相当。 程土站起来，没心没松，事情陷入困境。 巨鳄这究竟找了谁？ 京城亭兰公寓，程金拿着一个文件袋进来，看到拿铲子的程木，他默默地移开了目光。 俊爷呢？ 楼上房间。 程木的目光没有转，程金点点头，直接拿着文件袋去楼上找程俊。程俊房门没锁，半掩着，隐隐的有些烟雾，窗帘拉着，有些昏暗。程俊面不改色地推门进去。 事情如何？ 程俊拿着遥控器关掉了电视，又走到桌边把烟按灭，拉开了窗帘，房间瞬间就变得敞亮起来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电视边，把机器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。程金看了一眼那录像带，不过没有看清那是什么。听到程俊的话，他拧眉。 您看看。 没有多说，只是打开手机翻到一个微博页面，微博是秦宇的。 这是我用了一个月才写出来的。 底下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对秦冉的谩骂，然后就是安慰秦宇。热评第一是淡然的，表示他会不畏强权，坚持为自己的徒弟找回公道。这条评论下面都是心疼他们并力挺他们的。 心疼小姐姐，抄袭者去死吧。 小提琴协会怎么还没有声音？都上热搜了吧？为什么还要维护那所谓的新星？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。 其实听听两个人的小提琴曲，只有我觉得另一个人比秦宇的感情表达更好吗？更燃更炸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压抑。学音乐的人表示绝了。 然而这条评论赞数不过6000，比起淡然的120000赞数简直忽略不计。但评论下面有7000多条回复，都是辱骂层主的。 不听，打死不听抄袭者的音乐。 抄袭者比秦宇拉得好听？你耳朵是聋了还是瞎了？你有没有问过秦宇小姐姐1500万的粉丝？ 程金在一边战战兢兢地看着。原本他以为程俊看完会直接发火，然而没有，程俊只是表情变冷，周身的气息渗人了一点罢了。 我让人把这些营销号跟博主的微博买了。 程金询问程俊。他是程俊手下的得力干将，擅长工于心计，这件事要慢慢交代给他发展的话，他自然也能把黑的营销成白的，不过需要花时间。如果拿不出来实在的证据，这样2个月之后热度自然消失。 不用。 程俊把录像带拿上，又拿了笔记本电脑跟 U 盘。他低垂着眉眼，声音冷冽。 去小提琴协会。 程金看了一眼程俊手上的录像带，若有所思地拿起了车钥匙，跟程俊一起去小提琴协会。与此同时，沈家宁晴还在屋内收拾行李。秦宇住校，林家在大学城周边买了一套小公寓，方便宁晴照看秦宇。为了他，林家也是花了大价钱的。只是收拾行李的过程中，宁晴偶尔会想起秦冉，还有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京城的秦汉秋。当然宁晴绝对不会认为秦汉秋来京城是投奔秦冉的，毕竟是自己亲生的，宁晴也了解秦冉。 秦汉秋以前对秦冉的态度跟他差不多，现在就算有所缓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就算退一万步，秦冉原谅了秦汉秋，秦汉秋也没有这个脸留在秦冉那里。秦汉秋也不会是来京城发展的，他那个人软弱无能，没有人比宁晴更了解他了。宁晴想着，眉头稍拧，想不出来这一点，打开衣柜，拿出里面的衣服开始叠起来。门被敲了两声，林婉从门外进来，在房间内环视了一圈。 嫂子，你东西收拾好了？ 宁晴还不习惯林婉的态度，拿着衣服的手微顿。 还差一点。 林婉就笑，她比宁晴自然，站在房间内看了宁晴半晌，才拿着手机询问道， 微博上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 什么？ 宁晴这两天忙着秦宇开学的事儿，无心管其他的事情。 就你两个女儿抄袭的事情。 林婉注意着宁晴的表情，满声道， 现在微博上都说秦冉几天前原创的小提琴曲是抄袭雨儿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